希望中国，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暖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地面低气压天气系统的影响，本市今天白天到夜间继续维持多云到阴的天气，空气湿度较大，气温较高，且今天能见度较差，午后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，夜间会发展成全市性的降雨，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有轻度霾，午后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，偏东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9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有阵雨或雷阵雨，东转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21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张九六把眼一瞪，宁波不要，胡大海是我的敌人，他去搬兵去，回来打我们，我能放他吗？宁波不要。咱可不错啊，井水不犯河水，这里面湿里头没你，干里头没你，你该干什么你干什么去，少管闲事，你要多管闲事，这个宁波彪说怎么的，我要非管你还能把我如何吗？呀，我认识你，我掌中的蛇矛枪可不认识你。宁波彪一笑，你的蛇矛枪不认识我，你来看。噗，他一抬腿摘起金丝软藤枪来，我这条枪也不认识你张九六。胡大海一看可乐坏了，对，打，我说打呀，这黑子脑袋顶不住东西，我告诉你，他挨个都骂到了。我大兄弟，打打打，看你这个八辈哪吒厉害，是他这个赛张飞厉害，我看你张飞怎么也不是哪吒的对手，打吧。哎，他倒乐开了。再说张九六，他跟宁国彪两个人一伸手，没十几个回合，鼻子尖就冒了汗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张九六是有能耐，他心神不稳，他一边跟宁波彪打着，一边用眼往四外看着，恐怕还来援兵。另一方面，他得留神这胡子海，心说这小子什么损事都干，别捡块石头再揍我脑袋上头。这人一个心眼怕分心呢，所以就敌不住宁波彪了。15个回合，宁波彪啪着一枪奔着肩头就扎，他一闪身枪尖过去了，但是宁波彪这枪是软和的，过去之后一搭了头，正好搭了他肩膀上，宁波彪用手一带，下来这条枪的枪头后面藏着5把钢钩，正好抓到张九六的肩头上，张九六双手一扶铁骨梁，哎呦，咔嚓这一声，连袍子带肉整个给勾下去，没把张九六给疼死，再马上一摘门，哎呦，宁波彪啊，你等着我的小子，咱们回头见，拨马便跑。宁波彪呢 也没追赶，他一边照顾胡德海呢。微微一阵笑，张九六逃命去吧。一直看张九六跑得没有影了，宁伯彪这才下马把胡德海从地下扶起来，可以说他饿惨，光着两只脚。我二哥，你鞋哪去了？嘿，当法宝都寄出去喽。好嘛，把老胡扶起来，看了看战马，左蹄上有点受伤，伤还不太重，刚才摔的。把老胡扶到马上，胡大海就问：哎，我兄长，你在哪儿来？二哥，我家就离这儿不远。 是啊，你看，啊，对了，我记得你们家离这儿不远嘛，我这个方向还找对了。 其实他满嘴胡说，没那么回事。宁伯彪说：“到家吧，这没说的了。”把胡大海就领到苏州凤凰庄。到了天光亮，弟兄进了庄子，老胡的心这才放下。街上的人来来往往，一看这胡德海盔甲在身，光着两只脚丫，这什么打扮呢？这是，大伙都不敢乐。等来到宁伯彪的门首，两个人下了马，宁伯彪告诉家人：“去去去，先找双鞋来，给老胡找双鞋先穿上。”这才迈步来到里面，自有专人伺候马匹，暂且不说。到了客室之中，二人分宾主落座，宁伯彪吩咐打来水，让老胡静静面漱漱口，解除解除疲劳，摘盔卸甲，吃点饭吧。两个人呢还都是回民，吃饭也比较方便。胡大海也真饿了，甩开腮帮子，颠起大槽牙，王起眼眉，瞪起眼珠来。你说这顿吃，眨眼之间吃了个风卷残云，盘干碗子净。他这一吃完了，宁伯彪在旁边看这个乐呀。你说胡德海这一顿吃多少？二哥吃饱没？饱了，一张嘴都看见了。哎呀，死里逃生啊！行行，扯下去，扯下去。又沏了壶宴茶，两个人坐这长谈。宁伯彪都问到了，先问常玉春：“我那兄弟怎么样？”这个我兄弟你放心，老六现在挺好啊，我们老四当了皇上了，你听说没有？大明的皇帝陛下，我们都当官了，我封了东海王，老六是开明王，现在正给我们修王府。兄弟，你要乐意保我们老四，你不也弄个王子吗？哎，兄弟，这么办得了，干脆跟我到南京当官吧。要解了牛唐玉之围，功高不如救驾，有救驾之功，你还不是王侯之位吗？当然了，当不当官是小事，咱们弟兄久在一起，那有多高兴啊！怎么样？哎，二哥呀，我宁伯彪视功名如粪土，无意当官，这个我不想干。我看出来了，你是视功名如粪土，我也一样，不过嫁到这个份上没办法。我伯彪，咱这话可说回来了，你救我是小事儿，其实你救不救我能怎么的，没有你我也死不了。爷爷，宁伯彪一听过河就拆墙啊，万万再遇上这事我真不管了。对，你别生气，我胡大海招着我，这招不行还有那招呢，这你服不服？牛塘峪外的十几道连营我胡大海闯出来了，对不对呢？主要救我们老四，还得救我们老六，还得救那个元帅徐达，还得救20万军队呀。老令啊，你能见死不救吗？哎，二哥，我可以出力，不管救谁， 这是我应尽之责，但是我是出于对朋友的义气，我不想居官，不想也行，你帮忙就可以呗。那就你我二人能解得了牛唐玉之围吗？ 倒是无能。还有这么关系的，我得回南京搬兵去。哎，咱一言为定，这么行不行？你在凤凰庄等着，我把军队搬回来，你只要加入里边帮个忙就可以。 宁伯彪点头，二哥，到时候我一定尽全力。 好兄弟，咱就这么办了。兄弟，我可不能多待呀，现在我就得起身，救兵如救火呀，耽误一天就不定饿死多少口子，你不知道里边可太难了，吃树叶都没，把战马都杀着吃了啊！哎呀， 宁伯彪心里他也着急，二哥，那你就赶紧起身吧， 我走了啊。 说着话，胡德海迈步往外就走，冷不丁想起点事儿来， 兄弟，哥俩要分手了，你还有什么事儿没有？ 八辈哪吒长叹一声，才把心里的话说出来。 什么事儿呢？ 原来宁伯彪的夫人没了，留下一个女儿叫宁彩霞，今年16岁。要在封建年代，16岁正是出阁的时候了。现在宁伯彪上有老下有小，牵肠挂肚，特别是对女儿宁彩霞，哎呀，自己为难的不得了，说将来这个女儿找个什么样的呢？能不能高门不娶，低门不就？一个女儿要求的条件比较高，最主要她奶奶对这姑娘非常宠着，顶着怕歪了，横着怕化了，叫宁伯彪无论如何给找个家婿，这玩意不太好找啊。最近保媒的批破门槛子，光姑爷镶了100多，一个镶中的没有。宁伯彪就为这个事发愁的不得了，说有心帮着胡德海牛唐玉解围，那是战场啊，拿枪动刀，今天有明天就许没有，早一起吃完饭就许赏或牺牲了，这是玩命。所以呢，宁伯彪愿意把女儿的事情安排妥当了，纵然自己有个三长两短，也就没什么牵挂了。对着胡德海这么一说，老胡听完乐了，哎呀，我说兄弟，这算个什么呢？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活人那不有的是吗？二哥，你能不能给介绍一个？ 这个你算找着了，我胡德海净做好事儿，光没保了多少。这姑娘我可没见着啊。你说说这孩子怎么样吧？缺鼻子短眼睛不？还废话。跟你这么说吧，二哥，这孩子可以说人上之人，要讲讲模样人品，我不是自吹，那是一等的。 妥了，我相信。 啊，今年多大了？18，16岁， 16了，也不算小了。我算计算计啊，这个想起来了，我们朝中还真有个后起之秀啊，可这小伙子能耐大，门头也亮。 谁呀？ 谁？我们老四朱元璋的育儿干殿下，就那干儿子，人送外号金锤殿下， 朱木英，听说过没？朱木英啊，宁波彪想起来了，说我在芜湖关当元帅的时候，我记得有姓朱的，小个不高，长得跟猴崽子一样，使一对大锤，还跟我伸过手，是他吗？胡大海一听这口气要够呛，不，你记错了，他俩的名差不多少，朱元璋刚儿子有的是，这个也叫朱木英，不是那个。您这小伙长得多漂亮哦，什么样的人？咱这么说啊，小伙子身高八尺挂零吧，比我矮着点儿，细腰扎背，扇子面的身躯，腰条身挺好，另外那小模样好，就这么说吧，面白如玉，八字立眉，大豹子眼，双眼皮，骨鼻梁，大嘴叉，通红的嘴唇，那牙那个整齐，那就甭提了，小伙子标准的美男子，咱不说样子长得漂亮，有能耐，双手会写梅花篆字，得不得，人家什么都懂，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无所不精啊，另外能耐大，也使一对大锤，两臂一晃800多斤的力量，那小伙多好，那是我朝之中，哎呀，标准的好孩子，没有不惦记他的。你说你女儿保媒的踢破门槛子，那门槛子换多少了，人家不干了，人家扒拉扒拉，挑了挑了，一般的是看不到眼里头。兄弟，你要乐意，这事儿哥哥从中唯媒做主，把我侄女就给他，怎么样？那边是我们老四，这边是你，咱们都没什么说的，要乐意，这门亲事可就定下了啊。你说胡德海这个人多缺德，瞪眼说瞎话，这朱木英就有一个，哪有俩呀，长得跟那猴崽子也差不多少，他瞪眼穷白活，宁波彪没跟他共过事儿，还真叫他白活住了。哦，要那么说这事儿还真行。二哥，你先等一等，我到后边跟我娘请示请示，如果要行，咱就把这事儿定下。 那行，我晚走一会儿，你快去吧。胡大海到屋等着，宁波彪高高兴兴来到后院来请示母亲。哎呀，宁波彪可是孝子啊，不管是大事小事，必须征得母亲的同意，老娘要不点头，他不敢做主，而况且是女儿的婚姻大事啊。等他来的里头跟老太太十万里，老夫人就问波彪，听说前厅有客啊，娘啊，大概这个人您认识，就是六弟常玉春的磕头把兄弟，叫胡大海。哦，听说过，他怎么搬兵？我听说啊。宁波彪就把经过对母亲讲了一遍，老太太不住地摇头叹息。波彪啊，冲着玉春也好，冲着胡大海也好，既然你们都有交情，儿还是应当帮忙才是。是，娘，我已经答应了，等胡大海搬兵回来，儿就要帮兵助阵。对，那你来干什么？娘啊，是方才我跟二哥谈话之中提到咱孩子的婚姻大事，彩霞今年不小了，我打算把她许配一人家，我二哥胡德海满应满许，打算给保个媒。哦，老太太一听可乐了，但不知此人是谁，是朱元璋的育儿干殿下 叫朱木英。 哦，朱木英， 没见过这个人。这个人人才怎样？听我二哥胡德海说，是标准的美男子，一流的人才。 啊，那都好。 多大年纪？这个我没问，大概不过20岁吧。有没有学问？ 有啊。 我二哥说了，你双手会写梅花篆字，口似悬河，滔滔不断，满肚子都是学问。 哎呦，那可太好了。 要那么说不标啊，你就把这个事儿就给定下就得了。母亲，你要乐意，我可就定了。哎，就这么定了。这多好，娘儿两个嘚吧嘚把这事定下了，姑娘还不知道。宁伯彪等来的前头见着胡大海，一说这个事儿，我娘乐意了。老胡把肚子一拍，妥了，这可是婚姻大事啊！我告诉你兄弟，到什么时候你哥不行脚赖，别到时候大包大揽的，你这头脑袋一不能打退堂鼓，这事儿可不好办了。哎呀，婚姻大事岂能儿戏？二哥，是不是留点信物？ 应该。拿点信物，你看看姑娘身上带着什么呢？将来回去我见着木英，她不乐意，我揍她。别看她长得漂亮，别看她有能耐，我当大爷的做得了主。我把眼一瞪，她敢不听？啊，胡大海这顿吹呀，宁伯彪信以为真，跟女儿一说，女儿有什么可讲的？彩霞低头不语。在那封建年代都是父母包办的。这时候从箱子里取出一块玉佩，这是姑娘经常佩戴的，交给父亲宁伯彪，伯彪用包包好了，到了前厅交给胡德海。老胡往怀里头一揣，妥了，这么办吧，我这人还性急，等回去我见着木英那孩子之后，把这事跟他说说，不管他怎么忙，让他到苏州凤凰庄来一趟，你们相一相，瞅瞅，看看我这个媒人说话实信没实信用，你们当面再瞅瞅啊。行行行行，宁伯彪更感谢了，把胡大海送出府门外。老胡飞身上马，一抱拳，兄弟，一言为定，咱回头见。脚点凳，战马如飞，咱们书说简短就回到南京。等一到了南京啊，胡大海鼻子一酸，眼泪飙起来。哎，没想到又回来喽。哎呀，屈指一算，又很多天过去了。我们老四现在什么样？老六什么样？文武百官还剩几个呀？啊，都在牛塘峪困着，眼巴巴等我搬兵呢。老胡心里也着急。等胡德海催马一进城，又认识他的人太多了，老百姓也有，当差的也有，呼啦朝过来围住了。哎呦，王家千岁，二王千岁，您回来了， 回来了，回来了！众位听好，听好。 胡大海一边说着，一边回到自己的府里头。等见着金氏王妃，老胡就把前敌的事讲了一遍。金氏王妃听完之后也是着急呀。那么王家回来，你是搬兵？ 搬兵啊。 胡大海当夜晚间在府中休息，次日天光见亮，早饭已毕，赶紧上朝。金钟三声响，玉鼓六声催，朝阳正宫马娘娘升座大宝。因为朱元璋不在家，掌喜的是朝阳正宫，马娘娘又拿得起事儿呢，所以赶紧升殿。在京里的文武全都到齐，胡大海来到金阙之下，倒身下拜，臣参见娘娘千岁，千千岁。